身在人世间，终日奔波苦，一刻不得闲。既然不是仙，难免有杂念。道一方两旁，大利自在中间。时间为了人们改变，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，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？你盼的我只望你早息， I'm feeling good， 无法喘息，我就是我，无论被谁浇熄。既然不实现。